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88集。某个黎明之前，他们都想问对方的姓名，却举步不前。但现在蓝河想没有什么不好说的，宋福坛亦如是想。不只是人鬼殊途，我们只是在黑夜中相会过，黎明即散。你身属东岳阴司，我不知道将来魂归何方。蓝河心如鼓雷，围巾下的脸颊也在发烫，仿佛第一次看到宋福坛笔下的小来通过文字阅读到他心情之时。宋福坛说道，你还活着是我所知最好的消息，我恐怕连死亡也成就不了和你的缘分。宋福坛的文字更多是表露了心间迷恋，而现在是更隐秘的心声，是他在误会之下的挣扎，也是他的告白。蓝河听完已怔了，想到的都是他们以前相见，小路边，寺庙内，黑暗中，黎明前，在他看来是不知对方姓名身份，而在宋福坛却是幽冥异路，一直以来都是抱着怎样的心情。所以魂聚此身也不是人间，白云青山泉并非法相，我所看去都是你。宋福坛清冷的声音有一丝暗哑，想问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吗？即便并未离魂，魂魄仍然在内，也不像人间了。据说诸佛不落迹象，不可言宣，可以是一切相，是白云青山，是翠竹黄花。法师说心外无法，但彼时他看去的一切只与蓝河有关。蓝河只觉得被他烂漫春意般的柔软话语包裹住了，如果不是每一次的心动叠加，怎么会觉得世界忽然狭窄，心跳声变得无比大，眼睛也湿漉漉起来。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，也许慢一步才明白到底代表着什么，但是在知道之后，心中既感动又满胀着想要回应的冲动。可以吧。蓝河也向前了一步，几乎走入宋福坛怀中。宋福坛就像面对胡四的攻击时那样拥住他，只是更紧。宋福坛心中充盈，对在妖邪环绕下长大的他来说，从未有这样觉得自己幸运的时刻。蓝河耳朵又是通红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宋福坛低头在他耳边道，能肯定一点吗？阴影太大，我没有安全感。 我是说可以。 蓝河说完抬头就笑了，暖褐色的眼睛弯起来，因为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是宋福坛印象最深刻的样子。宋福坛抬手把他的围巾压下一些，就露出了甜甜的梨窝。他忍不住一低头吻了吻蓝河。他描绘过小来笑起来的样子，写到嘴唇时用上了他认为最恰当最可爱的形容词，但是触碰到时又觉得自己形容的还不够准确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蓝河的眼睛霎时瞪大了一点，还愣愣看了看旁边是否有人。宋福坛本来只是忍不住亲吻了一下，看到他这样子即是可爱，只想得寸进尺，把他摁在了车门上，这次是用力吻了下去，身形几乎能把蓝河笼罩。蓝河只觉得宋福坛要把他给吞了，但是也不忍拒绝，抬手把围巾又搂了上去，挡住两人的脸。 半晌，宋福谈才松开了蓝鹤，吻了吻他的头发，目光一低，就对上了开了口的背包里两双圆溜溜的眼睛。狐狸、刺猬、宋福谈，三人都不知所措。蓝鹤有点喘，不太好意思地埋头一会儿，才抬起脸来，看到宋福谈盯着自己背后。我去，蓝河这才想起什么，回头一看，蓝河无语了，这什么前排围观。蓝河勉强镇定地把狐狸头往下摁，拉上了背包拉链。他们小区出租率高，这时候也偶尔有下班的人回来，只是夜色太黑，也未有人在意拥抱的小情侣或好基友。微信忽然响了一下，蓝河一个机灵，是龙老师晚上醒来见他还没回来，问他是不是就在小宋家里休息了。 你先回去休息，宋福谈主动道，明天没有工作行程吧，我来接你，一起去觉慧寺。 不好吧，蓝河犹豫道，怎么去觉慧寺约会啊？ 宋福谈愣了一下，才明白他在想什么，心动的忍不住又摸了摸他凉凉的耳垂，在上面吻了一下，好像任何小地方都想抚摸亲吻一番。他把蓝河的围巾理好， 不是，是去说说南云寺的事，还有件事要和你说。好了，今天先好好休息。 哦，好。 宋福谈的手滑了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 去吧。 蓝河走开两步，又回身大声道， 其实你是要死了。 路过的加班狗听到什么死不死的，一个机灵看了过来。蓝河一身大衣围巾捂得严严实实，就算发现有人看着，他也很嚣张地继续大声喊道， 也没法去地府， 先把人抢到东岳阴司去。加班狗呆住了，边走边不停地看他们。 我去，咒人没法投胎，多大仇啊，是不是要打起来了？ 不但没打起来，宋福谈还笑了，他理解蓝河的意思。蓝河喊完就爽了，挥挥手往小区里狂奔。蓝河蹑手蹑脚回去，心情还未平稳下来，给宋福谈发了条微信，我已到家，你回去吧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就感觉宋福谈还在小区门口没走。果然不一会儿宋福谈就回了， 好的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宋福谈没收藏什么表情，正在搜索，于是迟了十秒才发来一只亲亲的起司猫。蓝河忍不住笑了，他一想到宋福谈发猫猫表情包，就觉得又搞笑又可爱。他坐在地板上，打开背包，把狐狸和刺猬倒了出来，去拿了温水和纱布碘酒给他们包裹了一下。其实这可能没有他们自身恢复能力管用，但蓝河清理了一下伤口，心里舒服，看着也干净一些。胡七十九伤得比较惨烈，所以从他开始。胡七十九说， 我要财神楼。 这是蓝河答应过他的，抓到胡四后就把他也接作家仙，所以蓝河点了点头。胡七十九又说道， 我要顶天立地财神楼。 蓝河一边把他的爪子包上，一边道， 哎，不行，这是租的，不能私自装修， 那种只能找木匠来定做，那么大一个财神楼显然不符合租住合同。胡七十九撅了一下嘴巴， 能装一个吗？我没有安全感。 蓝河无语，补充道，这样吧，给你买一个三层的狐狸别墅。胡七十九这才停止了模仿宋福谈的无耻行为， 虽然没有顶天立地，但是三层也不错了，比刺猬还多一层呢。好痛，哎呀。 胡七十九伤得不轻，就他的伤都要被包成木乃伊了。 但呼痛之后很快又到。 现在就买哈，快点，急。 蓝河摸出手机，迅速搜索购买，然后用手指遮住了宝贝详情中的猫咪别墅字样，给胡七十九看。喏，买好了。胡七十九这才舒坦。 啊，幸福，嗯。 蓝河无语，胡七十九靠这招又使唤蓝河为自己喝水下饺子，尊享了大约十分钟狐仙奶奶的待遇。直到蓝河满头黑线，揪住他的半截尾巴，这才消停。这刺儿你还要吗？蓝河问白武。他说的是白武拔下来那根刺，又长又尖利，挺不简单的，还破了胡四的防呢，是白武身上最尖的刺了。 我看不如留下来，以后就做你的武器吧，看着像峨眉刺。 蓝河道，以后打架你还能用。白武惶恐， 还打啊？ 这一次他都是鼓起勇气才冲上去的。 不是说一定要打，我的意思是万一呢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也可以用他来刺他呀。 蓝河说道。胡七十九补充， 看着我干什么？ 好吧。 白武勉强道。他团身化为了人形，往前爬了几步，伸手去接刺，却扑了个空，一下趴在地上，又引动了背上的伤口，悲鸣起来。坐在原地的蓝河无语。蓝河一看，这家伙眼睛不见了，白仙这点就是不方便，都是高度近视。 哎，怎么了？胡七十九又给你眼睛偷走了？你扎他吧，反正他现在也动不了。 被包裹成胡木乃伊的胡七十九无语了。白武说道， 是被胡子打的时候压烂了，我得重新买一副。 他摸索着把刺收了起来，要做固定武器，这还得炼制保养。当初那眼镜是他上眼镜店偷的，当然临走之前他留了财运，不能欠人类的。 哎，多少多，我帮你在网上也买一副吧。 蓝河道。 仔，你回来了吗？ 忽然听到龙老师的声音，蓝河立刻闭嘴了。他打开房门，回来了。 哦，就你吗？我听你好像在说话。 龙老师道。 就我。 龙老师看了一圈，半是担忧的道。 那就好，我总习惯了，怕你在和什么东西说话。 蓝河默然，他还小的时候不太明白鬼怪的概念，有时会和鬼魂说话，家里的长辈就很担心，所以他经常去爷爷家住，学习怎么正确应对。但因为他不但能见鬼，还和爷爷学了很多做纸衣之类，妈妈有些怕他会走这条路，后来很庆幸他没有。到头来蓝河还是坚持吃上了阴间饭。不过不要多久，蓝河和老白约定的时间就到了，京城镇武之事也快解决了，所以蓝河没有和龙老师说这些事，只是安慰道， 放心吧，我就是和朋友发微信。 是小宋吧？我看着他对你倒是蛮热情的。 龙老师说完打了个哈欠就回客卧睡觉，留下蓝河有点心虚，搞不懂他到底什么意思。次日清早，宋福潭来接蓝河，到了楼下给他发微信。 龙老师，我出去了，你在家无聊的话就去景点玩吧。 蓝河怕依萍受了伤还要被龙老师惊吓，所以还是把他俩也带上了。龙老师说道， 又和小宋去玩啊？小宋真是不错，工作又好又有闲，一看读书就很多，还有礼貌，我喜欢。 蓝河无语，再次心虚，尤其龙老师上课习惯了，总是教师口吻，他仿佛早恋被班主任敲打。 我走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